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28集，冰底之物。深浅不一，能详细些吗？ 就以其中最大的一条冰河为例，整条河水位是一样高的，也差不多深。我仔细查了一下，一条河总共冻出了三种情况，有一部分呢冻得严严实实，有一部分呢就冻得松松散散，还有一部分啊介于两者之间。 这么说，是三种不同的内力吗？ 的确，像是三个不同的人，内力依次由高到低，一起造成了水面的冰冻。不过这样嘛，就有了个疑问。 乌沙话没说完，展昭接了一句， 那些士兵是冻死和淹死的，所以冰冻河面无论冻得结不结实都成立。可问题是，不同的内力冻上不容易，拍碎也同样不容易。袭击这些士兵的前提是瞬间震碎整个冰面，如果内力三者不同，那么有一部分的冰面应该是没碎的，士兵也不会一起掉下去。 难道震碎冰面和冻上冰面的不是一个人？或者说冻住冰面的是三个内力不同的人，而震碎冰面的却不是这三个人？ 怎么这么麻烦呢？还要分不同的人来干，内力不足， 就是这么个问题。另外还有一点， 乌沙刚想接着说，白玉堂又帮他接了一句， 我们刚才上山看了一下，冰河离狼王堡不远，如果要靠内力瞬间震碎冰层，会引起巨大的响声。 说着，白玉堂看了看萧同海，萧同海似乎也觉得很困惑，他回头看了看几个副将，众人都摇头表示并没有听到有什么巨大的响声。吴沙有些无奈地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， 不抢我话说。 两人对吴沙笑了笑，林业火刚想让他坐下吃饭，吴沙却突然又说了一句， 还有一点。 众人都一愣，惊讶地看着吴沙，还有什么？这回不止展昭和白玉堂，阴侯和天尊也奇怪了。 你还发现什么了？ 我发现…… 吴沙皱着眉头，似乎是很想不通。 这冰河底下好像有东西。 冰底有东西？什么东西？ 好像是鱼。 众人沉默了片刻之后，都默默地抽了一口气，林业火蹦起来，拿鸡腿指着吴沙。 河里有鱼有什么奇怪的？ 众人也无奈，原本以为天尊和阴侯有时候挺没溜的。大和尚虽然长得很喜庆，但还是比较正经可靠的，没想到更没溜。吴沙看着众人一挑眉，反问了一句， 比人还大的鱼呢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摸着下巴扬起脸来想了想，这世上大鱼是不少的，别说人那么大，船那么大的都有，不过大多生长在江河湖海里，还要水域广阔鱼虾丰富的那种，不然那些个庞然大物吃什么呢？在冰河里边生活了那么大的鱼吗？就有些怪异了。 会不会是河水里飘着的尸体？你看错了。 当然不可能，那些东西转来转去游来游去的可机灵呢，保证是活的。 那些有很多吗？ 多，一大群一大群的。 一大群？那就更不合理了呀。 是啊，我们这边鱼很少的，平时要吃都要去黑风城买，北边的河都冻上了，下边能有什么鱼啊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大腿那么大的鱼，更别说跟人一样大的了。 说着，萧同海叫来了几个随从问了一下，众人都表示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鱼生活在冰河里。 食物的确是个问题啊，那么大的鱼群岂不是和礁鱼群差不多，只有生活在海里吧？在这种冰河里饿都饿死了，一两条我还能理解，那么多 谁说没吃的？ 赵普突然开口，众人都看了看他， 食物多的是吧，那些鱼每天都能吃到撑吧，不过冻住的可能吃不到。 众人愣了愣， 苏良也点了点头。 可不是，吃都吃不完。 众人听到这里，自然就联想到了那些尸体。白玉堂皱了皱眉，筷子就拿不起来了。这几天好不容易被展昭培养起来的准时吃饭的习惯，看来是坚持不下去了。展昭也觉得有些影响食欲。 你的意思是，那些鱼是吃死尸的？ 嗯，有可能。 众人都吃不下去了。萧童还忍不住咳嗽了一声，让手下把厨子叫来。众人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，叫厨子干嘛？很快，狼王堡的厨子跑来了，是个皮肤黝黑的老头。展昭扬起脸膜拜了一下那老头，刚才就觉得每道菜都好好吃好特别，原来厨子就是他呀，了不起。展昭正仰望那厨子呢，就听到身边白玉堂咳嗽了一声，忙扭脸看他。 耗子不舒服，吃个鸭梨降降肺火。 你用不用看得那么爱慕啊？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伸手一推白玉堂， 少吃飞醋。 塔图，你是不是从小在冰河附近长大？ 是啊。 那冰河一带有鱼吗？ 萧同海说着看了看不远处的吴沙。 黑色的，脊背上有一条白线。 哦，黑白道啊。 黑白道，鱼的名字吗？ 是啊，那种小鱼啊，冰河一带很多的，我小时候还抓来吃过，那鱼味道不好，骨头特别多，还腥气。 你是说小鱼？ 是啊，哎，小的就手指头那么大，最大的也就一筷子的长短。其实啊，现在想起来，煎一煎说不定好吃啊。 众人闻言都觉得有些反胃。 怎么了，少爷？ 塔图看来是从小就跟在萧同海身边的，叫他少爷很顺嘴。 你想吃鱼啊？嘿，哎，别吃那黑白道啊，我给你弄两条大点的吃。 好呀。 没等萧同海答应，萧良就点头。展昭也默默盘算着狼王堡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中原一带吃不到的鱼。林焰火听着就问吴沙， 师傅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人家明明就说是小鱼。 可我看到的就是那种啊，黑的，瘦长瘦长啊，背上一道白道，是大鱼。 冰河里鱼可少了，能看到的基本就是黑白道。 那鱼可不可能长到人那么大？ 哎呦，神僧，您是碰到黑鱼精了吧？ 很多很多，至少也那么大。 吴沙比划给塔图看。塔图想了想， 说起来啊，我小时候听那附近的老人家说过一个关于黑白道的传说，不知道啊，做不做得准。 萧良拍了拍自己身边的凳子，示意老爷子坐下说。塔图就坐下了。 那黑白道啊，只是当地人的土说法，因为真名有些吓人。 真名叫什么？是否叫尸鬼鱼？ 哎，是啊，这位先生真博学。 这什么名字这么难听？ 别看名字难听，但尸鬼鱼传说并不吓人的。尸鬼鱼其实是一种很普通的小鱼，这种鱼不畏寒，常年生活在极北的冰河底部。有旅人在渡冰河的时候发生意外，淹死在河里。传说中尸体被冰封在冰河之后，就不能魂归故乡，也不能投胎。这时候会有一群尸鬼鱼游过来将尸体吃掉，然后游到没有浮冰的地方，将头伸出水面，这样死者的魂魄就能轮回了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良久，赵普忍不住开口。 不就是个吃尸体的胖鱼吗？编那么好听的借口。 这黑白道和很多鱼一样吧，吃的好些就长大点，没吃的就僵着呗。冰河一带本来就没什么食物，长得小是可以理解的， 但是如果食物突然丰富了起来，吃肥了也很正常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讲了半天，似乎吴沙发现的这条线索没什么用处，这时却听吴沙大和尚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哎呀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啊，从花开到花落要多少时间，你们知道吗？ 众人都愣了愣，有些摸不着头脑，阴侯和天尊则是笑了笑。 哎，又要讲大道理了。 这不是道理，是佛法呀，你个没慧根的。 沈僧，你想说什么？ 你们知道一条鱼从筷子那么炸长到人那么大要多少时间，或者说需要多少代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